回答，实在逼急呢，只说了一句话，谁有本事谁就跟我下去走一趟。没谁有这个本事，大家只有面面相觑，当然心里对小玲洁的敬佩之情不自觉又增加了三分。小玲洁兴冲冲地回到家里，第一个碰到的东西是老爹恶狠狠的两道目光。胡护理站在大门口已经足足等了他一个时辰，这一个时辰对胡护理来说可真是难过呀。推测了十来种小家伙可能去的方向，又给他一一的推翻。后来他索性不去想这个，只想等小家伙回来怎么挨揍他才能泄心头之火。小家伙偏巧就在这时候摇头晃脑一溜小跑回来了。小林杰看见老爹以后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被老爹提着后脖梗拎进了堂屋。一路上构思好的几条绝对充足的理由没了用武之地。屋里面气氛很紧张，爷爷奶奶就蹲在窗下一声不发，妈妈怀里搂着老五满脸的阴沉，老大老三老四挨肩坐在妈妈的身边，局促不安地乱动弹，眼睛里啊恐怕也有着不少的幸灾乐祸。小玲洁被老爹一下子按到床上的时候，忽然想到了那只被他提着摔死在地上的野兔子，一种莫名的悲哀袭来。他抬头看了看老爹阴沉的脸，想申辩两句，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。胡护理的手掌转紧了又张开，张开了又转紧了，就这样如此好几次，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道， 哎，这次先饶了你，看过年我不收拾你才怪。 不是胡护理忽然心慈手软，农村有个习俗，大过年的小孩子再调皮也不能挨打，如果挨了打那将会有一年的倒霉的光景。小林杰虎口脱险，心里暗暗的高兴。当天晚上躺在床上又想起那个神秘而又充满刺激的深洞，闹得一晚上没睡好觉。周铁蛋儿在除夕之前抽空偷偷地找了小林杰好几次，商量是不是暂停活动几天，因为春节期间家里把得太严，人手没法凑齐，即便凑上几个出去一趟再回家怕也没好果子吃。周铁蛋儿说这些话的时候眼圈还红着，目光闪烁犹疑不定，似乎对什么过去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。他那天回去以后啊，老爹又喝醉了酒，搬了个凳子坐上去堵着大门等着他。老爹喝的酒是厚着脸皮蹭人家的，他的酒遍地找不着了，自然怀疑到最近行踪一直诡秘的儿子身上。周铁蛋一进大门就被老爹一脚踹在屁股上打了两三个滚才站起来。老爹爹抡起鞋底狠狠地在他屁股上发泄了一通怨气。他老爹那天晚上啊喝醉了酒忘记了那个习俗，第二天早上就给儿子赔了不是，赔不是也不管用，周铁蛋的屁股直到找到小玲洁的时候还不时疼了一下子。小林杰也正在苦恼这几天出不去了，一听周铁蛋儿那么说正好乐得清闲，于是啊陪着兄弟四个在屋里好好玩了一阵子。大年三十的晚上小林杰借口出去捡鞭炮离家了一会儿，找到周铁蛋告诉他正月初五再到那个鬼地， 要他通知众兄弟做好准备，别的不说，火种一定要多带。说完以后跑回家，连口气都没喘，就把爷爷提了耳朵拽到土地庙里去烧香去了。一系列工作做完，小玲姐终于瞅准这机会，把憋在心里好几天的问题提了出来，问爷爷，这鬼帝到底有什么好怕的，竟然能吓得那么多人屁滚尿流谈之色变呢？小玲姐把这个问题啊接连复述了三遍，爷爷仍然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最后一遍，小林杰趴在爷爷的耳朵边上，扯足了喉咙，大声的吼一声。爷爷这才欣慰的发现，自己的耳朵也并不是聋的不可救药。欣慰完以后，爷爷噔噔噔连退了三大步，还捎带上半个趔趄，差点没摔个喜鹊登枝，老鳖上树。咋的呢？吓他呗。爷爷看起来啊切身体会过鬼地的恐怖，好不容易站稳了，这脸都成蜡黄了，仿佛小灵杰成了鬼地的妖魔鬼怪，就要扑上来一口吃掉他似的。小灵杰一看爷爷吓成这样，更来了兴致，缠住爷爷不放，非让他说出个子丑寅卯。爷爷岁数也大了，啥事儿也都看开，稳定了一下心神以后，觉得大过年的说这个啊，虽然有点大煞风景，但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祖孙俩回到家以后，爷爷靠着炉火眯着眼睛，滋啦滋啦的吸着汗烟，给小灵杰说了这么一件事情。话说那鬼帝啊，自从人迹罕至以后，就成了一片荒地，没有人去管他，时候长了，渐渐的就传出风声说那地有鬼，一到阴雨天气就在草棵子里啾啾的叫，有的时候还像野狗一样嚎上两声，传说是越来越吓人，有人信以为真，有人嗤之以鼻。东陈村啊，有了一个出名的大胆儿，叫赵麻子。赵麻子按辈分还是赵举人的叔叔，跟赵举人他爹是叔伯兄弟，那是一个爷爷一个奶奶的叔伯兄弟。赵麻子家里啊原来是户妇，到赵麻子的时候，因为他游手好闲，吃喝嫖赌抽，坏事做绝了，家产不久呢就给他折腾个精光。赵麻子没了生计，别人又都看不起他，很多人呢、啊、不愿意帮他。没有办法，他就去盗墓，挖人家坟里的陪葬东西当一个古董卖上钱儿。周围也没有几处老坟让他去挖，挖尽了就去挖新坟。穷人家死了，这没什么东西往棺材里填，他就挖大户人家的坟，嘿，也该找赵麻子运气。有一次啊，丁家集丁大善人，这家里出事儿了，丁大善人的女儿跟一个仆人拌了几句嘴，一气之下上吊死了。丁大善人是有名的慈师户，赵麻子得了信儿，便去小姐的墓地等着。埋人的还没走远，天一黑，他便动手挖上了。新坟挖着并不怎么费劲儿，三下五除二，这黑漆棺材便在浮土里露面了。赵麻子把棺盖翘起来往里一看，哎呦，当时可就惊呆了。棺材里陪葬的物事，自然不少。不过让他惊呆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死了的丁小姐。那天夜里啊有月光，丁小姐躺在一堆绫罗绸缎金银珠宝里边，不像是死了， 倒像是睡着了。那个漂亮，哎呀，赵麻子一眼就迷上了。月光下，丁小姐脸上红扑扑的，那是刚擦了胭脂，眼睛微微的睁着，嘴角呢似笑非笑，说不尽的妖媚多情。那赵麻子也算是风月场上的老手，不知坏了多少大闺女的清白之躯啊。这时候啊，更是情不自禁，竟将丁小姐身上的衣服给扒个精光。爷爷讲到这儿的时候啊，预料有些东西说出来不太妥当，于是停顿了一下，滋溜一口旱烟，省略了一些内容，继续往下讲。这老天爷啊，有的时候就是不长眼，好人不一定能有好下场，坏人也不一定能有恶报。要说这赵麻子，地地道道一个败家子儿，耗尽万贯家财，本来就该这遭雷劈才对，又丧尽天良，干出这等没有人伦的恶事，真是连猪狗都不如啊。可是老天爷啊，竟然也怕恶人，不但没让他五雷轰顶，反而……哎，小林杰哎，在一边啊，听的那是出了神儿，手托着腮帮子，眼睛一眨不眨的。虽然爷爷说的有些话他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大致呢还是连贯的。到了爷爷一顿停下来的档口，他觉得有些不对。爸爸并没有讲赵麻子干了什么事儿，就那样骂他。小林杰还以为爷爷是忘了一段，下面想起来还有接上的，于是接着往下听。可谁知越听越不懂，越听越觉得爷爷少那一节的重要。看爷爷没有丝毫提起的意思，小林杰终于忍不住捅了捅爷爷的胳膊，郑重其事的提醒说：“哎，爷爷，你少说了一节啊！赵麻子究竟干了啥样坏事啊？您那么恨他？”爷爷被打断的话头愣了一下，等到一听小林杰的问题，又不禁哑然失笑了。不过爷爷到底是个老姜，骗住个小姜没多大问题。他把脸一绷，劈头盖脸呢，训了小孙子一通：“坏事就是坏事，小孩子家问那么多干嘛？”小林杰搞不明白爷爷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，不敢再问，只有听下去了。话说那赵麻子把赤身裸体的丁小姐抱到怀里，仔细端详了一遍，又扶到她胸前一听，哎，这心呢还在砰砰的跳。他明白自己是遇到好事了，连忙替丁小姐穿好衣服，扶她起来，又是捶背又是揉腰。原来丁小姐啊，只是一时气梗喉，并非死绝。那丁小姐竟然奇迹般的活了。活过来的丁小姐明白自己已经成了赵麻子的人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于是啊，引着赵麻子到了丁家，要和赵麻子择日完婚。丁大善人见木已成舟，也没什么话说，心里虽然鄙视赵麻子的为人，但是又有了女儿，欢喜之下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赵麻子从丁家赚回一大笔彩礼，一分钱没花，还讨回个如花似玉的好媳妇儿。在本村一时是众说纷纭，大家一边骂老天爷瞎了眼，一边又眼红这赵麻子有艳福啊。当然赵麻子的大胆也很快尽人皆知了。赵麻子有一天不知怎么就听说了鬼帝的故事，告诉他故事的人也是知道他是有名的大胆， 便要同他打赌，说赵大胆没有胆量去鬼地走一遭。赵大胆当然不肯掉这个面子，于是双方约定了日期，由赵大胆决定赌注大小。赵麻子满口的应承，说赌注大小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他大胆的招牌不能倒。到了约定那个晚上，两个人结伴往鬼地走。到离鬼地有半里地的时候，跟赵麻子打赌的那位可就停下了，说速不远送，前边的路你就一个人走吧，我在这儿待着等你回来。赵大胆说不用客气，我这就走。那时候是夏天，河岸边一阵阵凉风吹着，格外的舒坦，天上月朗星稀，庄稼地里不知名的虫子一直在鸣叫。那个人看着赵大胆一仰脖灌下半斤的黄汤，跌跌撞撞往前走，月光下的影子淡淡的在地上拉得老长老长。那个人一直盯着赵大胆的背影，直到他再也看不见。那个人从前半夜一直等到后半夜，这夜里的露水啊都把衣饰打湿了，月亮也快看不见了。那个人有点感到不对头，害怕赵麻子出了事儿，念头一起竟不能打消。这人又联想到不少鬼故事，啊，越想是越害怕呀。往四下里看看，似乎月光下到处都是鬼影，那人只觉得汗毛梢都竖起来，再也没胆子等下去，掉头就跑。跑了没几步，便听见背后似乎有沉重的脚步声，他不自觉地停下来，回头望了一眼，背后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迷茫的夜色。他心下手宽，正举步再走，鬼地那地方突然传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虽然不太清楚，但他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赵麻子的声音。第二天早上，赶早集的人在路边发现了那个人，嘴里含着白沫，浑身上下被露水打得精湿，两眼翻白。他一回家以后便病了，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，动不动还旧病复发，指着墙角的黑暗处大叫有鬼。人家怎么问他，他就只会说一句话，我听见赵麻子叫唤了一声啊，我就知道他活不成了，他果真没活成。赵麻子的确是死了。第二天正午，十来个人拿着锄头粪叉到鬼地去找，结果呢，在一片乱草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死得很惨。赵大胆的尸体散发着骚臭味，赵大胆死了之后，鬼地就真成了鬼地，没有人再敢去送死了。爷爷的故事讲完以后，小林杰意犹未尽，瞅着爷爷直出神。爷爷慈祥抚摸了一下他的小脑瓜，笑着又加了几句，哎呀，这人都说呀，赵麻子是被阎王爷收去了，因为他犯了天条。嘿，这人呐，如果亏了心，坏了良心，早晚都会有祸临头的。别以为做了坏事没人知道，那举头三尺有神明了。做人呐，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做人，只要行得直，走得正，就是半夜鬼来敲门，也没啥好怕的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